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基督教与回教。这个是我在2007年的时候讲过有一部分，就今天会重讲。就基本上呢，今一次呢是我第一次是要翻炒啲讲章的，以前从来没试过，不过今天都会加了一些东西，但主要都是我2007年讲过。第二样呢，就是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可以讲是信众要求。有弟兄姊妹回应我的电邮的时候，觉得有些人未听过，有些人忘记了，又或者有些人觉得应该再讲。第三样东西呢，就是今天要讲的好像讲到人家的宗教回教，讲些假的东西给弟兄姊妹知道。我希望你知道呢，可以辨明正身的时候呢，就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都告诉我们知道假先知是怎样的，是吧？以至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些就是假先知，这些就是所谓的假基督教，又或者呢，这些叫做异端。所以今天呢，我是希望跟你分享这个的基督教和回教，特别是讲到回教，我们怎样回应。这个都是因为过去两次我们在这个听道里面都有提过，这个回教和基督教是不是同一个神，在这个大的前提底下，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讲道来帮助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0至17节，我一起起立好吗？我去读单节，请弟兄姊妹读双节。但你已经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将受迫害。至于你要持守所学的同埋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一起祈祷。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交给主，让我们从这个的经文里面再一次思想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别人所相信的上帝，以致我们能够分明正道真理，过一个跟从主、跟从真神的生活。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请坐。今天讲的题目是跟惠敦大学一个的教授他讲的一番的说话是很有关系。这位教授 Professor Hawkins，他说 I stand in religious solidarity with Muslims because they, like me, a Christian, are people of the book. Hawken wrote on social media, and as Pope Francis stated, we worship the same God. 他在引用这个教宗所说 We worship the same God.我想你留意那句说话，是他说回教和基督教我们都是 people of the book。 什么 book 呢？ people of the book 的 book 这个字呢，就是圣经。他就说我们和回教的信仰是一样，因为我们是由那本圣经而来的一班的子民。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哪本书它是讲紧圣经啊，还是是回教讲紧的可兰经？回教的圣经除了摩西五经和一些先知书之外，有本很重要的就是叫可兰经。所以当他讲 book 的时候，是什么 book 呢？是单单的新教的圣经，还是是新教的圣经里面再加上可兰经呢？这个是我们要斟酌的。第二件事，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如果是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又相信圣经里面所讲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不单止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 100% 的人，亦都是 100% 的神的时候，这个启示是从圣经而来的。但是可兰经是不是神的启示呢？还是是人自己创造出来一本的经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斟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会从一个圣经和启示来去入手，去判断分明辨明究竟回教所信的上帝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不是一样。但在未讲之前呢，我们看一看在这个版图上面的全世界呢，黄色的地方呢就是佛教，红橙红色的地方呢就是印度教，绿色的地方呢就是回教。而这个回教所占的地方就是在经纬的10和40的时窗那里。所以很多年前呢，很多人呢就讲到我们要对回教有一个宣教，因为你看呢10和40这个经纬线的时窗里面，绝大部分的除了中国之外是佛教之外，绝大部分是回教的所住的地方，回教的国家。2009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基督教的差传的挑战就是回教，回教是基督徒的差挑战。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一样的，不需要差传是吗？啱唔啱？就是因为他们所信的神和我们的神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差传嘛，弟兄姊妹。所以个基本假设已经是很定的，就是说回教所信的神根本就不是基督教所信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真神告诉回教徒知道，是不是？我们看回教是全世界第二大宗教，基督教是第一位。不过我要告诉你，在2060年的时候，回教信徒的数目是会超过基督教。2060年，即是还有40年左右。回教徒需要福音，因为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除他以外，除了主耶稣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而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不是奉靠耶稣基督这个圣名求告主名的，是不会得救。我一会儿会讲到回教怎样看主耶稣基督。而今天神是藉着华人教会去完成这个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将福音传去回教的地方。去回教做宣教很多时候是不可以打明身份，我是一个宣教士又去回教国家的，很多时候是要大职的侍奉。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支持的有些的宣教士，他们是以学生的身份入去，我们要学希伯阿伯拉阿拉伯文，所以我做学生的身份入去。我们不可以在你的申请入境里面说我是一个基督教宣教士，一定不入得。我知道美国和其他欧洲的国家都很着重回民的回教人的宣教，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我们叫红酥绿眼的美国人欧洲人，他们会在回民里面是被鄙视，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 红须绿眼，一定是美国的基督教里面搭来的。但你知道在回教国家里面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黄皮肤黑头发，就是我们这班人，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是很少。所以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你要知道有人真是，我们在中国人里面真的入去回问宣教的时候呢，那障碍是少很多的。神今天是不是要用中国的基督徒华人教会将这个的使命传回去耶路撒冷，去到这班绿色图片上绿色的这班的回教国家的人的身上？好，我们需要认识回教名称。Islam 是他们的教名，在《古兰经》里面，待会我们会讲他的经书《古兰经》，其中一节的经文他会这样讲，他说我已经选择伊斯兰 Islam 做你们的宗教。 OK， 所以伊斯兰教这个 Islam 这个字呢，在经书里面出来，是他们的经书里面出来的。 Islam 是什么意思呢？阿拉伯文的意思就是 submissions, obedience 和 surrender， 即是降服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回教的信徒是很听话的，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听话嘛，他的名字就是 submission 嘛， obedience 嘛， surrender 嘛。所以我们基督教呢做不到这件事的，我们不是真的那么顺服的，不单止不对上帝顺服，有时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领袖都不是很顺服的。但伊斯兰就做到这件事，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听教听话的，就是回教那个名字的意思。 Islam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 Shalom 这个字来的， Shalom 是希伯来文就是平安的意思。不过他说呢，你怎样去得到平安呢？就是你听话了，听上帝的话，听回教徒的领袖的话，听可兰经的话，那么你就得到平安了。在可兰经里面呢，有好几段经文呢是讲到圣战。在这些经文里面他说，如果你听阿拉真神的说话，为阿拉真神牺牲的，在战场里面捐躯的话呢，你可以上天堂。所以无怪一些极端的回教分子就拿着那些经文就说，是这样说的，圣经即是可兰经是这样说，即是你为阿拉真神死呢，你就上天堂，你听话呢就有平安，就是 Islam 这个意思。那他们的神呢就叫做安拉阿拉，即是阿拉伯文呢就是 God 这样的意思，希伯来人呢就叫 Elohim， 他就叫做阿拉安拉，就是神这样的意思。中文对回教有不同的名称的，有些叫做伊斯兰教，有些叫回回教，回回教，有些叫清真教，有些叫天方教。你记得天方的意思是什么？天方夜谭嘛，即是阿拉伯的夜谭，即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回教呢有几个名称呢，中文呢我们要留心的。另一个字呢我们要认知道就是叫 Muslim， Islam 就是个教名， Muslim 呢就是信奉回教的人，所以我们叫那些回民呢就叫做 Muslims， 叫他所信的宗教呢叫做 Islam，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中文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叫做穆斯林呢，其实就是那些信回教的人，我们叫穆斯林。而呢穆孙呢就是对这个回民或者这些的信奉回教的人呢的差传呢就叫 Muslim。 好，简史主历公元570年的时候呢，这个回教的创办人穆罕默德呢就出生，到622年呢就创立回教，638年的时候呢 回教兴盛，进入圣地，攻占了耶路撒冷。所以在第七至第九世纪的时候，是回教兴盛的时候。你可以说由一个宗教变成一个王国，文化学术在这里发展。而因为他们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所以1096年至1291年呢，有八次呢，我们现在叫天主教十字军东征，一共有八次在这200多年里面。然后1517年呢，就是宗教改革，就是现在我们的基督教。所以十字军东征呢，这八次呢，不是基督教，我们叫现在的基督教所做的，是天主教，我们现在叫天主教，是有这个十字军东征。而在这八次的东征里面呢，你可以说是当时的天主教和回教彼此的成为世仇，那个渊源到现在都是一样。所以回教人很憎基督徒，或者回教人很憎天主教，当然包含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二百年里面打生打死，要将耶路撒冷由回教人手上拿回来，回教人就将在基督教人手上里面拿回来。所以从此以后到今天，回教的国家里面是很鄙视基督教，因为这个冤仇。亦都因为回教的人，阿拉伯的民族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亦都很鄙视，很憎恨美国。所以我们才会有 911 这件事出来，911的事情出来。在回教的发展里面呢，我们常常听到两个字，就叫集业和顺利，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大的支派。因为穆罕默德死了之后，这个创办人死了之后，究竟谁去承继他呢？有两个 candidate， 好像我们今天大选一样。堂兄女婿叫做阿女，还是他的好朋友叫做艾卜伯尔伯克尔，这两个人就成为了分别了回教成为两大支派，当然是同一个教派，但是由两个支派来出来。所以集业那个支派就是由阿女那个的承继，那个阿女那里出来，另一个顺尼就是他的穆罕默德的朋友那里出来。咁你话我哋基督教都有两大支派啊，基督教同埋天主教系咪？但我哋唔系咁样分出嚟噶嘛？呢个系教会历史里边，我哋呢个可能你要第二堂再讲。不过你睇翻回教嘅时候咧，佢有两大嘅支派喺里边。当然佢哋嘅信仰都系共同嘅。穆罕默德系佢哋嘅创教主。穆罕默德系佢哋嘅最伟大嘅先知。阿拉系佢哋嘅真神。呢啲系完全一样嘅。好了，信仰神是一，按照古兰经呢，这个第112章忠诚这本书呢，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段可兰经里面呢，你看一件事呢，就是他没有生产，又不是被生产的。在圣经里面就说呢，神的独生儿子 Only begotten son。 如果可兰经这样看的时候，可兰经这样写的时候，就是说呢，耶稣呢不是神所生的。所以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不过都不够穆罕默德那么伟大。可兰经就告诉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神一体论， Monotheism， 一神论，神是一体的， One person in God。 但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回教就认为基督教是多神论，你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那就是三个神咯，对他们来说。所以回教就认为他们自己是对的，因为他是一神一体论，上帝只有一个，他不会有圣子，也不会有圣灵，就是只有一个神。你要知道在第七世纪，主有第七世纪的时候，在整个的国，在整个世界里面，其实是很多由一神论变为多神论的，由拜一个神到拜多神。你看回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亚伯拉罕是在一个多神的社会里面，神呼召他出来叫他拜一个神，就是耶和华自己嘛。回教在当时的情况都是，其实是很难由一个多神的宗、多神的信仰的社会文化里面呢，成为一个一神信仰。但是穆罕默德就看到这件事，所以他提倡一神论，即是一个神。基督教所讲的三神呢都是错的，我们只是拜一个神。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真的有一班人去跟他，就是这样的缘故，他是应运而生，带领了一班人出了来，独一拜一个真神，他们叫真神。回教的一神信仰跟我们基督教一样，我们都是信一个神，但是回教徒所信的一个神，这个一神论呢，跟我们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呢，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是不是信同一个神呢？只是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继续讲的时候，我们现在会讲到圣经。我现在讲第二个第二点，就是这个穆罕默德。回教的学者和信徒，他们认为穆罕默德只不过是一个人。从宗教的角度比较，在这本书里面，从宗教的角度比较，回教的创办人呢，就是他穆罕默德。你即我讲宗教比较，即是说我们当这个每一个世界的信仰或者宗教是一种宗教的时候，究竟哪个创办这个宗教的？如果从这个宗教角度去看的时候，耶稣就是基督教的创办人，回教的创办人就是穆罕默德，佛教的创办人是谁？释迦牟尼。孔教的创办人是谁？孔子。这个是宗教比较上我们这样看。所以呢，在宗教比较里面呢，无论回教的人怎么看都好，我们觉得穆罕默德是创办人，不过他们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没什么巴闭。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不单止是一个上帝，也是一个人，道成肉身。咁我哋讲下佢啲起下佢底先啊。佢咧系生于麦加，喺570年嘅时候，佢嚟自一个唔系好富有的家庭。6岁嘅时候就成为孤儿，爸爸系佢出世之后2个月离开世界。他就是由祖父母所领养，最后呢由他叔父呢是收养他。当时他跟着他叔父呢去到这个的叙利亚这些地方呢，他就认识很多不同的事情宗教。他就学会呢禁食。那句话说呢，他都是一个挺敬虔的人。就学了怎样行商。去到叙利亚的时候呢，有一个天主教的僧人 Monk 跟他说，他说你将来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一个天主教的人跟他说。我想这句说话是很影响他， 因为他慢慢就出名了，而且呢他娶了一个寡妇呢，是很有钱的寡妇啊，那就帮这个寡妇照顾他的生意。当他和他结婚的时候是25岁，那个寡妇大他15年，他们有6个小孩，但是只有一个女儿是养得的，其他都死了。当他慢慢在事业上面成功的时候，去到中年的时候，他就发生一个中年危机了。他开始投入这个信仰方面，宗教方面，所以在610的时候呢，他就去到这些荒山野岭沙漠，在那里呢他见到异象，见到很多梦，见到很多幻象。有一天他在山洞的时候，他听到个声音，他说奉主的名你写下这些东西。由那时候开始，他就说自己领受阿拉真神的 online 的启示，开始将《可兰经》写得下来。其实《可兰经》一会我们会再讲，就是其实很多的他口传给那些人，他说这些就是安拉真神给我的启示，他就说给他的跟从者知。那些跟从者呢，当他离开世界之后记得，那就收集成今天的《可兰经》。所以一会我们再讲《可兰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呢，这本的《可兰经》经书呢难读过圣经几千倍，因为是残缺不完整，有多失落的，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特别是阿拉伯文还难读过希伯来文。所以你应该很感谢神，旧约圣经不是阿拉伯文写，旧约圣经不是一个人话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好了，我们都是要讲一下古兰经或者可兰经。成书的简史啊，很简单讲。安拉是就是天使长利百加咧，就传俾呢个穆罕默德。嗱，你要知道头先我咪讲，佢话见到异象，听到神同佢讲，系咪？咁后屘咧，佢就话呢个系神透过利百加，利百加都系旧约圣经里边嘅天使咧，你话俾佢知道嘅。于是咧，用咗22年咧。他就说在610至632的时候，在麦加和麦地拿这两个是回教现在的圣地，在那里受到启示。可兰经一共有114章，一共有6666节。你知道圣经666不是挺好的？当你见到《可兰经》的时候，可能你会很感谢神，或者你不会很感谢神，你很埋怨上帝，为什么我们本经书这么厚，是吧？会不会啊？你们简简单单就好了，是不是好？《可兰经》114章，是不是6666节，我们39卷书旧约，27卷书新约，天主教仲抵啲，佢哋咧将啲旁经伪经咧攞埋出嚟，摆埋上台。呢、这个可兰经系22年嘅启示，系穆罕默德自己嘅人，佢透过口传，然后以后佢嗰啲信徒抄录，记得抄录落嚟嘅一本嘅经书。我想话俾你知，我哋嘅圣经，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是1600年的历史，里面有40多个作家，后受到圣灵的默示，这66卷书都是讲同一样东西。虽然你说咦，不是的，创世纪又讲这些，出埃及记讲那些，民数记又讲那些，是吧？但我想告诉你，全部都是讲一样东西。你不信你来上我班堂你就知道了。 帮自己买个告白先。六十六卷书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叫做 Unity of Scriptures， 圣经的合一性。虽然有不同的文体，虽然有不同的故事，但是都是要表达同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昨天我讲诗篇的时候，有来的弟兄姊妹你 听了我讲150篇的诗篇都是讲同一样的东西，看你怎么看，看你是由第一第二篇去看，还是你逐章逐章逐篇逐篇自己个别去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可兰经的时候，可兰经会告诉你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是我们没办法了解的。刚才我讲口传到了成书，他有四位的继承人，叫做哈里法，即是国王或者后继者，就是这四位的承继者透过以前那些人记得穆罕默德所讲的说话，然后呢就收集成书，最后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和合本一样，和合本是经过了很多年不同的美国欧洲的差会，在不同中国的地方译了中，由希伯来文希列文译成这个的圣经中文圣经之后，和合本为什么叫和合呢？就是将这些所有的翻译综合在一起，成为今天的和合本。你想想，可兰经都是这样来的。当然我们今天原文即是不用翻译的希伯来文和希列文的圣经不是这样来的，他们是这样来的，将它收集之后就拿出一本的版本叫做可兰经，就是你今天手上可以买到的。当然他翻译的时候，据闻中文的可兰经有四个主要的翻译，就像我们中文圣经都有好几个主要的翻译。而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呢最初的时候呢是很多的教义，后来因为回教成为一个宗教之后呢，就变了很多的规条了，戒命了。所以这个可兰经里面呢大概有六大类：命令、禁令、许约、警戒、祈祷和历史。我想和你同作一个比较，圣经和可兰经。在我未讲之前，回教的信仰有一部分是从旧约圣经而来，但是可兰经出上了台之后，可兰经就成为回教信仰的基石。可兰经里面有很多是教条、戒命、教义，在那里就成为他们信仰的启示和基础。所以他们所信的神是从可兰经而来，而不是从圣经而来。可兰经的地位在回教里面是高过圣经，或者甚至是取代圣经。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我们要问他可兰经所讲的上帝和我们圣经所讲的上帝是不是一样？当然不是一样，因为那本是可兰经，我们所的信仰是圣经。我今天和你讲很多的信仰的问题，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圣灵、圣父，这些全部都在圣经那里启示出来，不是我们这班牧师吃饱饭没事做，动起脚想想啊，怎样跟弟兄姊妹讲信仰呢？我们不是这样出来的，我们是基于圣经神的启示出来的。回教的信仰就是基于可兰经出来的。我们看看圣经和可兰经。第一，神是亲自具体启示，而且是特别选一些人去写圣经，是他的仆人，是他的先知，是他的使徒。但是这个回教称真主的启示，不单只是抽象，全不藉着人手，因为他说是这个尼伯加口传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口传 给他的门徒。圣经一共有66卷，有新旧约两大部分，意思一样，内容一致。如果你看《可兰经》只有一本，编辑如同新约般咁长，片段残篇，七拼八凑，外表是一本，内容是散漫凌乱。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读，你可以买本，或者你去 library 借都有的，现在图书馆有《可兰经》借。如果你读完《可兰经》之后呢，我想你以后都不会再读的，你突然间会爱上我们的中文，就是我们的圣经。学者告诉他知道阿拉伯文根本就是很难读的，他那些抄卷的阿拉伯文呢，要很多解释才知道究竟他在说什么。可能当时这个穆罕默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随便拿些东西出来，所以那些人又记得很清楚，随便套一些东西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都鼓励你读一下《可兰经》，因为可能这样呢，你就会爱上我们本圣经。第三，神藉着44个作者圣灵的感动写出这本《可兰经》。可兰经写圣经，可兰经是一个人的启示，就是这个穆罕默德。圣经长达1500年，由创世纪到启示录，但是可兰经如果追究回呢，是穆罕默德自己23年想出来的东西，或者想出来的东西。当然他有圣经的，他是用着旧约圣经，所以他拉埋阿伯拉罕做他老豆的。咁一阵间我哋如果我今日可能时间都唔够讲，就係其实阿伯拉罕系基督教、犹太教、基督教同埋回教嘅同一公认嘅祖先嚟。我今日呢可能冇时间去讲咁多嘢。第五，一个大嘅主题就係救主耶稣基督，你去拯救我哋。一目了然，独来二懂啊。这个是 relative speaking， 因为如果你去看《可兰经》的时候，主题不清楚，东抄西抄，东抄西抄，强调就要敬拜阿拉，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这样最重要。穆罕默德或者回教是觉得他是最后一个先知，耶稣是这个众先知里面其中一位，他都很伟大，不过最伟大都是在第七世纪出生的那个穆罕默德，他才是最后的先知。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最尾的启示录最尾的说话，没有人在这个经书里面再加减，如果有的都会受咒诅。穆罕默德就说，我有神的启示，要写一本《可兰经》，要出一本《可兰经》。我们是不是送同一个上帝的弟兄姊妹？第六，这些都不是 最重要的。第九，有不少神迹预言，所有预言一应验，有部分末世的预言呢有待应验。如果你看《可兰经》呢，很闷的，告诉你，因为没有穆罕默德冇医病赶鬼，但系有啲离奇怪诞嘅故事咧，传说就好似圣经里边咧，佢好似读过啲圣经咁咧，佢就自己再演绎，再写翻一啲嘅故事出嚟。第十，圣经都系为耶稣作见证。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佢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及我作见证。就是这经，穆罕默德呢是用古兰经告诉自己，告诉人知道，我就是最伟大的先知，我所讲的东西就是权威。我们要从一个圣经的启示来去否定回教所信的神 同我哋嘅神系一样，因为两本唔同嘅经书，两种唔同嘅启示，一个系上帝嘅启示，可兰经系人去寻找上帝，一个宗教人去话自己有神嘅启示。所以对唔住咧，我觉得惠敦大学即系要讲一下咧，惠敦大学。其实我觉得惠敦大学处理是对的，因为惠敦大学是基督教的表表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惠敦大学是出了很多福音派的人，甚至葛培理都有葛培理中心在惠敦大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你应该去一下，因为那里有天堂的，你又去看天堂。惠敦大学不是那么容易入的，我两个其中两个细路申请过呢，一个不入不收他，另一个是 waiting list。 这个是福音派的一个最高的学府，很出名的惠敦大学。所以怎可以容让他自己的教授里面讲回教的神和我们基督教的神一样？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些教授，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的话。当然今天基督教大学未必是收基督徒的，也不是个基督教大学都是请基督教信基督教的老师，又或者不是请一些信得很真实的老师在当中。所以惠敦大学应该请我做教授。我告诉你，我申请过以前惠敦大学有个旧约的 position，不过你们不知道，我申请过，不过很可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要从圣经去入手去看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所讲这么多的道，这么多的教义教条，我们的 doctrines， 我们的 faith 都是从圣经而来。所以换了一本圣经就换了不同的信仰，换了那本圣经就是信另一个信仰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慎思明辨，亦都要好好知道你究竟信什么。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真是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主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这个是唯一天下人间唯一一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回教，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靠行为，他们可以 为他们的安拉真神牺牲的时候就可以得救的时候，主啊，他们实在很可怜。我们需要将这个福音跟他们宣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真是为这些回教的人去祷告，叫他能够归顺于你。我们都听过主你透过很多的耶稣基督对这些人的显现，叫这些回教的人他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圣经福音的，他们竟然知道有耶稣这个人。主啊，你就是那位伟大的真神，愿你拯救他们，好像你拯救我们一样。又愿我们一班晓得我们究竟现在今天是跟从哪一个，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圣经方面去思想，去研读，去了解我们所信。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